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2:15-22，大家请听我读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：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假冒为善的人哪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：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：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：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就走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邀请到在香港的杨顺仪牧师，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上帝的物归上帝。时间交给牧师。 哎，弟兄姊妹早晨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。听到我讲嘢是不是？听不听到？听到，好，感谢主。是啊，咁我好期待呢，下个月可以实体嚟到大家当中闲话家常，好耐冇见啦，足足一年啦。我记得去年四月呢，我都係大约呢个时间呢就飞咗嚟 Florida 同大家见面嘅。咁非常之期待，好嘛。咁或者我哋喺开始分享上帝嘅话语之先呢，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好唔好啊？我们同心祈祷下。天父爸爸，我们恳求你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。倘若我们当中有人心灵有重担或者有挂虑的，主要帮助我们放低这些重担和挂虑，全心全意的来到你面前去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帮助孩子讲得清楚，亦都让听嘅听得明白，以致我哋一切喺你面前蒙福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祈祷，阿门。系啊，大家唔知道有冇试过咧？处于两难之间咧，即系话咧，无论你点样讲、点样做，都系吃力不讨好嘅。你帮呢一边，又会得罪嗰一边。你帮过一边又会得罪呢一边。有个难嘅呢，可能大家呢都听过嘅。就係啲老婆唔知点解呢好鍾意问老公一个问题嘅。如果有一日我同你阿妈都跌咗落河，两个都唔识游水，你会救边一个先呢？呢个系一个难嘅嚟嘅。虽然系个难嘅，但系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呢，呢个確实会令到当事人呢好头痛。不知道怎样去回答，正所谓呢，顺的歌情又失数意了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2:15-20，在当中呢就记载到耶稣呢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如果答得不恰当呢，稍有差池呢，可能连命都没有的。咁我哋一齐去进入个经文里面啦。嗱，咁呢当时呢经文讲到下，法利赛人呢就出去商议点样呢就住耶稣讲嘅说话呢去陷害佢。於是呢就打发佢嘅门徒同希律党嘅人呢去见耶稣啦。就问咗耶稣一个问题。佢就话呢，首先呢就话：夫子，我哋知道呢你系一个诚实人，并且呢好诚诚实实咁呢传上帝嘅道。乜嘢人你都唔俾面㗎，因为你唔睇人嘅外貌㗎嘛。嗱，请你话俾我哋听啦，你嘅意见系点呢？纳税俾凯撒可唔可以呢？嗱，我哋先睇呢几节经文吓。首先呢，经文提到有两帮人嘅，就系法利赛人同埋希律党嘅人啦。呢两帮人代表住当时犹太社会两种极端嘅思想，是两股势不两立的势力来的。 法利赛人是高举摩西律法，在他们心目中最高的统治者不是罗马皇帝，而是上帝。只有上帝才有权叫人民纳税的。他们在思想上是反对纳税给罗马政府的，但是在行动上他们又不敢违抗这个纳税的制度。那希律党的人又怎样呢？希律党的人就是当时管辖加利利一带的希律王的跟随者，他们主张和罗马政府合作，认为人民必须要纳税给政府的，是亲政府的。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本来是不相往来的，但是为了对付同一个敌人，就是耶稣，他们就联手来去见耶稣了。他们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企图去找耶稣的把柄，要除去这个眼中钉。情况有点似今日的巴勒斯坦自治区，大家知不知道当中都有两股政治势力的，一个就是激进派哈马斯，另外一个就是倾向于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比较温和的法塔克。这两股势力本来是水火不容的，经常口和心不和，不过为了对付同一个敌人以色列，他们就联手去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袭击了。好了，经文呢就说到他们是就着耶稣讲的说话呢去陷害耶稣的。那究竟耶稣讲了些什么得罪了他们，以致到呢这两帮人同时都好想陷害耶稣，要置耶稣于死地呢？马太福音由21章开始呢就记载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的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耶稣入城之后呢他就去洁净圣殿，跟住呢又在圣殿里面呢教训人。耶稣他所做所讲的呢令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好嬲，就是这两帮人了，令到他们的权威呢受到好大的冲击和挑战。于是他们就派人去问耶稣了，你凭着什么权柄在个圣殿里面捣乱和教训人呢？是哪一个给权柄你们的呢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，针对他们的质问呢，耶稣一口气是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。我们很快呢看一看这三个是什么比喻。第一个比喻是有关两个儿子的比喻的，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28至32节。在比喻里面提到有个爸爸，他就去叫两个仔去葡萄园里面做事，那个大仔就说不去，后来又去了，那个小仔呢即时的回应说去，但到后最后又没有去到。耶稣藉着这个比喻指出什么呢？他说有很多人，包括那些税吏和妓女，最初他们是抗拒上帝的，但后来悔改了，他们就照上帝的吩咐去做。他们呢比起那些自以为意啊，表面上听话，实际上又不遵行上帝吩咐的人呢，可以先进入上帝的国。耶稣在这里暗示什么呢？就是暗示当时那些宗教领袖啊，其实就是比喻里面那个细仔。他们表面上呢是尊主为大，实际是什么？实际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咯。好啦，讲完这个比喻之后，耶稣跟住讲第二个比喻，就是恶园户的比喻啦。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啊，将他的葡萄园是租给园户，自己呢就去了外国去啦。好啦，到收割的时候呢，园主呢就先后打发了两 批仆人呢去收嗰啲果子，即係租金啦。但係呢呢两批仆人呢都先后被打被杀喎。原主最后呢就唯有派自己嘅仔亲自出马啦，以为呢嗰啲原户呢都会尊重自己个仔。唉，谁不知呢啲恶原户呢竟然呢连原主嘅仔都杀埋，将葡萄园呢据为己有。后嚟原主返嚟啦，佢好嬲，就将呢啲恶原户呢除灭，将葡萄园呢转俾嗰啲按时结果子嘅园户啦。耶稣藉着呢个比喻暗示乜嘢呢？暗示当时嘅宗教领袖其实就系呢啲恶原户，佢哋霸占咗上帝嘅产业，企图控制以色列民。好啦，讲完第二个比喻之后呢，耶稣随即讲第三个比喻啦。啊，马太福音22章1至14节。就是娶亲筵席的比喻了。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讲到有一个王，他为个仔呢就娶亲摆设筵席，就派仆人呢去邀请那些宾客赴宴啦。咁啊，初初那些宾客呢个个都话你啊你啊咁噶。当那些酒席预备好晒的时候啦，仆人再去邀请他们入席的时候呢，这些宾客竟然以各种不同的藉口拒绝入籍，甚至呢把王派去的仆人凌辱之后呢杀埋。哇，这个王好嬲，于是派兵呢将那些人呢来到除灭。耶稣藉着这个比喻指出什么呢？指出上帝的选民竟然拒绝上帝的恩典，最后是受到上帝的惩罚，并且预言呢上帝会将救恩转给犹太人认为最不配的外邦人。这三个比喻呢都是针对当时的宗教领袖的。你估那些宗教领袖听不听得出呢？在马太福音21章45节那里就讲到了。他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比喻呢，就听得出，他们听得出耶稣是指向他们讲的。那这样就得罪了他们咯。他们忍无可忍了。于是呢要设法陷害耶稣。但是当时耶稣好受百姓欢迎，好受爱戴、哦。他们怕呢即时将耶稣整治呢会激怒那些群众。所以暂时按兵不动，只是派人呢尝试去收集耶稣一些的把柄，等耶稣失去民心了，就将耶稣捉拿，将他置诸死地。他们怎样做呢？他们派人呢去到耶稣面前呢问了耶稣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呢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？这个问题呢、表面上看来很简单的，不过是很难答的。其实有时呢越简单的问题呢不知道为什么是越难答的。我记得呢在我、读、小学、中学的阶段呢，我测验考试最怕遇到什么题目呢？就是选择题。选择题表面看上来怎么很简单，你只是选 A, B, C, D, 又或 E 就可以了。但是呢其实最容易失手的。特别呢是中学的时候呢老师出得好 tricky 的。譬如 A 呢就是 1,2,3,B 呢就是 4,5,6 咁样。你有时呢一不小心呢你就会失手㗎啦。好多同学呢都话呢去死喺选择题上面嘅。所以我哋宁愿呢是答嗰啲问答题呢，反而呢喺嗰度呢可以攞到分嘅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学生时代呢有没有经历过这些，或者呢同不同意选择题是最容易失分的。他们问耶稣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。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凯撒是哪一个。凯撒呢是罗马皇帝的称号来的。就好像呢法老就是埃及皇帝的称号了。 当时的凯撒皇帝是提比流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征收的税项大约是分为三类的，就是这三类了。第一类是地税，就是人民在地里面所得的农产的十分之一。第二是入息税，就是人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一。第三项税项就是人头税，凡是年龄在12至65岁的犹太人都要缴交一个银币给政府的。大家都知道一个银币就是相当于普通工人一日的工资了。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？这里所讲的税是指人头税。人头税呢不是用来做一些公共建设的，而是用来做什么呢？供养那些罗马军队，让他们呢可以控制和管治犹太人。所以这个税项人头税呢令到犹太人是很反感的。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？这个问题表面上真的很简单的，却是满布陷阱，一不小心呢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的。为什么？如果耶稣说可以，可以纳税给凯撒，那就会怎样？引起那些犹太百姓的反感了，可能会失去群众的支持，那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有机会去除去耶稣这个眼中钉了。如果耶稣说不可以，不可以纳税给凯撒，那是怎样？违反了罗马的法例，那那些希律党的人呢就可以乘机控告耶稣，说他呢公然反抗罗马政府，就将耶稣呢绳之于法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呢表面上看来很简单，但是呢一点都不容易回答的。你估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诡计啊？同埋耶稣怎样回应呢？我们看看呢18至22节了。耶稣当然看得出他们那些邪恶的意图啦，是不是？耶稣的回应呢是显出他很有属天的智慧的。他怎样做呢？他呢就叫这一班人来试探他的人，拿一个当时呢流通的钱币出来，然后就反问他们了。他说钱币上刻有的像和名号是哪一个的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很多时候当有人问他东西的时候，他会反问对方的，这个是通常他用的方法来的。好了，大家要知道当时百姓使用的呢是罗马政府铸造的钱币嘛，那钱币上面呢就是刻有什么？刻有凯撒的像和凯撒的号的情况呢，就好像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，香港通用的钱币上面刻有哪一个的头像和名号的？就是英女王咯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收藏，还有没有收藏英女王有英女王头像的名号的钱币？有没有？听说呢升紧值，升了很多。我呢有收藏少少的，但是不是很多。准备呢留返俾我两个孙女嘅，做纪念又好 ,whatever, 点都好啦。咁当众人都话咪係凯撒嘅像同埋名号囉。耶稣跟住呢就轻描淡写咁讲啦。咁样啊，凯撒嘅物就归返俾凯撒啦，上帝嘅物就归返俾上帝啦。耶稣呢个回答呢好简单，但是很有深度，令人折服。所以第22节怎样说啊？当时的百姓听到之后都觉得很稀奇，于是就离开了他了，知道应该拿不到耶稣的把柄了。凯撒的物 归凯撒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生活在罗马政府统治的地方，他没有因为凯撒是外邦的统治势力就加以诋毁和反对纳税。既然犹太人生活在凯撒的象和号的经济环境底下，就应该尽上公民的责任，要纳税给罗马政府。所以耶稣说，该撒的物就归返给该撒。作为一个地方的居民，纳税给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反而呢，漏税、逃税、瞒税都是不尽责的公民，不能够荣耀上帝的。最近都是香港的交税的季节，如果你问我，我其实都不是很愿意交税的，但是都要交。为什么？因为纳税给政府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。听说美国的税收都不轻的，不知道是不是。耶稣是没有反对纳税给罗马政府的，不过耶稣不是停在这里，他提醒当时的人，除了对政权有公民责任之外，人更加不可以忽略对上帝的责任。所以耶稣跟着就说，上帝的物亦都应当归返给上帝。上帝的物归给上帝，这句说话含有很深的意义。什么是上帝的物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有什么物是刻有上帝的形象的？大家想不想到，有什么物是刻有上帝的形象的？虽然耶稣当时是没有清楚讲明，但是犹太人个个都心知肚明，他们是知道什么是刻有上帝的形象的。大家知不知道？ Tips 估到了，是人。人是刻有上帝的形象的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一章26至27节怎样讲。上帝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做人的。那即是什么？即是说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。请大家留意，圣经所讲的形象呢，不是说人的样貌好像上帝，不是说上帝好像我们这样有眼耳口鼻有五官有四肢，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灵，本来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，不过上帝为了苦救人类，就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以人的外貌临在人间，让人可以见到他。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上帝的属性，包括仁爱、公义、圣洁、和平等等这些属性。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人和动物或者是禽兽不一样？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我们看看创世纪2章7节怎样讲。经文讲到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将气，气的原文就是灵，他将 气吹入人的鼻孔里面，所以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，被赋予灵性，同时亦都拥有上帝的形象，有上帝的属性，包括刚才我所讲的仁爱、公义、圣洁、和平等等。中国人呢叫这些做良知，认为呢人是有恻隐之心，是有是非之心，有爱护之心等等。但上帝没有将这个气吹入动物的鼻孔里面，所以人和动物和野兽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人类犯罪之后被罪污染了，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和样式变得很模糊不清，甚至渐渐消失，只能够隐隐约约地体会和理解。其实无论什么肤色、种族、性别、年龄的人，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上帝的形象，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受造的。这样有什么物是刻有上帝的名号的呢？有什么物是刻有上帝的名号的呢？我们看看使徒约翰怎样说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，约翰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。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上那里，使徒约翰又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所有接待耶稣、信耶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都披戴着上帝的名号。保罗说，唯有信而受洗，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、一同复活的，才能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即是说什么？即是说所有认罪悔改归回上帝的人，他们不单止可以恢复上帝的形象，而且他们可以披戴着上帝的名号。这个名号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人是上帝的物，是属于上帝的。耶稣说，凯撒的物归凯撒，上帝的物归上帝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些钱币既然刻有凯撒的像和号，那就归回给凯撒了。不过人的生命是刻有上帝的形象和名号的，人是属于上帝的，这样就要归回给上帝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将自己的生命归回给上帝，被上帝使用呢？严格来讲，其实世上一切，包括家庭、工作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，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，因为宇宙万物都是来自上帝的。想想世上有什么不是属于上帝的呢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可以呼吸，可以存活，有水有电，可以好好的生活，又有食物，我们生活所需用的一切，有什么不是上帝所赐的？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。不过可能有人会反驳的，不是啊，我所拥有的一切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赚钱得回来的，跟上帝无关的。没错，我们是需要去做事赚钱的， 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有健康、有精神、有体力，我们又怎能够去工作、去赚钱呢？在几日之前，法国就成为了世上第一个将堕胎权纳入宪法的国家了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新闻呢？刚刚几日之前而已。修宪表决通过了之后，巴黎铁塔就立刻亮起了一个标语。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标语说什么？我的身体，我的选择。我的身体，我的选择。法国政府还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，三八妇女节，举行了庆祝通过宪法的仪式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句标语，我的身体，我的选择，有什么感觉？我就立刻想起保罗所说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不过感谢上帝，他没有因为我们的无知、愚昧、反叛就放弃我们，没有，他一直在这施恩，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一直等候世人回转归向他。有人误以为凯撒的物归凯撒，上帝的物归上帝，就是主张将信仰和生活二分法分割，一个是属世，一个是属灵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生活就是信仰，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。我们不单单要认识真理，也都要关注身边的人和事，要关注环境，要关注民生，要关注社会，要关注政治等等。无论我们的职分是什么，身份是什么，角色工作是什么，只要我们忠心做好我们的本分和职责，就能够荣耀上帝，就是将上帝的物归返给上帝。今天我的讲题是上帝的物归上帝。大家会不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会联想到奉献呢？我知道不少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对奉献都是有些保留的，特别是十一奉献。甚至有些人不信耶稣，是因为他们不想做十一奉献，以为呢信了耶稣就一定要做十一奉献，又认为十一奉献是强制性的，好像呢纳税给政府那样。其实呢，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一种很自然的回应来的。就是等于你很感激一个人，你很自然从心里面你想为他做一些事，一些都不是强制性，一些都不是被逼的，而是甘心乐意的，是凭信心来到摆上的。人和上帝的关系越密切，就越乐意去奉献自己的时间，奉献自己的金钱，奉献自己的能力给上帝来到去使用。在我信主以来呢，我是没有停止过奉献的，因为我真心相信，真心认为上帝的物是要归返给上帝的，尤其是十一奉献。为什么？因为十一奉献是上帝的吩咐，我不敢也都不能够将上帝的物据为己有。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家陷入了很大的经济困难，我们完全是没有收入，要靠亲戚的帮助才可以渡过难关。当时我记得我向上帝 祈求啲乜嘢呢？我向上帝祈求俾我有能力继续做十一奉献。有人觉得我好傻啊，有冇搞错啊？喺呢个时候几乎连饭都冇得开，你仲挂住十一奉献。其实我觉得自己一啲都唔傻，我觉得自己好聪明。大家想下，如果我有能力做十一奉献，即是说我有十分之九，上帝容许那十分之九去给我来到自由运用。结果很感恩，上帝给了份工我，我十分之一就给回上帝，剩下来的十分之九就解决了我们在生活上面的需要了。奉献这个题目呢是很敏感的。我不知道在美国是怎样，在香港的教会呢，通常我们的牧者之间呢是有一个不明文的默契。就是说如果呢很想鼓励自己的堂会的弟兄姊妹多些奉献呢，你知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做啊？我们就会邀请其他堂会的牧者来到讲有关奉献的题目。因为这样做呢就不用那么尴尬。不过呢我首先在这里要澄清啊，石牧师呢没有要求过我讲奉献这个题目的。是我自己有感而发，很想分享一些我个人这些经历的啫。但是大家听得出我今日讲到的重点呢不是奉献，真的不是奉献，而是一个更高的层次。我很想鼓励大家将生命归返给上帝来到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刻有上帝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是披戴住上帝的名号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属于上帝的，上帝的物要归返给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正是在一个很复杂的世代里面，大家不知道觉不觉得我们很难去改变这个大气候，很难去改变这个大环境的。但请大家记得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，我们是披戴着上帝的形象和名号的。我们生活在世就是要忠心做好每一个角色。无论你是学生、老师，你是老板，你是伙计，你是为人父母，或者你是为人仔女都好，我们要做好每一个的角色，活好每一个的身份，并且要善待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和事。这样其实都是将上帝的物归返给上帝。问题就是了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面，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目标呢？我们是追求着什么呢？我们追求着凯撒的奖？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营营役役的去赚钱，去得到多啲多啲凯撒嘅奖，定系我哋追求，系努力追求上帝嘅奖，将我哋嘅生命归翻俾上帝嚟到去使用，以我哋嘅生命去见证上帝，以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上帝啦。今日我真系好想挑战大家，上帝的物，即是我们，我们是上帝的物，归回给上帝。 弟兄姊妹，你愿唔愿意呢？在凯撒的像和上帝的像之间，你会怎样选择呢？求主帮助我们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，我们同心祈祷啊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求你让我们清楚知道，我们是上帝的物。在受造的时候，我们就刻有上帝的形象和名号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亦都愿意将上帝的物归返给上帝，将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来到去使用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